一盘儿鼓。到明天要往哪里去？不张扬啊，火把人愁死。 感情是

叫他琢磨了那片文章。他要告咱们娘们似闹他的鞋馆呐，是该当怎么一个字儿？要我的丫头，你就问问他吧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三更半夜，半夜三更，溜里溜秋，搭里搭山，不言不语，念里的念干，他跳过咱们娘们儿那上亲下白，磨砖对缝对缝磨砖，挑了灰，灌了长得硬不落的粉地花墙，他为的都是什么勾当啊？这不所谓的哪一桩，到底含的什么歹心肠啊？他是跳花墙就砸了一口缸。谢谢，可能我最喜庆的一番就是这一番了。下面再为您演唱一段您五官的片段。 哟， 非常内行的观众刘先生点了一段刺汤琴。 谢谢大家，为大家演唱这刺汤琴的片段。真三盏哟，说我的君呐、啊，

心头想，我梦见呀了小将军他许我出阁，奴家在梦中啊，手扒着我的楼门啊，往下留神。后头跟着 闲话要少说。 中间的你个抢着把火做，吃什么东西你得退让着，你的那女婿如要吃醉了酒啊，你给他摘帽啊，可那又不得个鞋脱。怎么出格？